是蜡烛，天边蜜语永远猜不透，永远都不够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转圈圈不说，到底要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是不是捉弄我，你说你说，爱你了要逗我上钩上钩，为什么欺负我，快说快说，别以为我不坏坏，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，你说你要不留宿的承诺，你说你要不畏惧的温柔，我该怎么做，要你的温柔。三四五六，我转圈圈，你着急了吗？换你听我说，一切都是为你定做，定做，喜不喜欢都要接受，接受。爱情的道理讲不通，不通。我爱你，我最。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，雾气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没准到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连你侧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发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

将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襟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 守着等待。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，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苦情歌手李圣杰手放开。说到苦情歌手，不得不提到李圣杰。有人说，不管你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，一些什么样的坎坷，去听听李圣杰的歌，会觉得自己的这些经历好像都不算什么大事，因为他的情歌真的特别苦。接下来是 Hebe 田馥甄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句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像是沉睡冰山后总能脱逃，做到一个圆圆的微笑，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也差梦太多。 否就很满足，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，我的痛苦你不清楚，可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舒服，换个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，做太多的当初，超乎你想象的程度，爱我喜怒，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，世界不要征服，回想你的付出，借用你的当你的光束，我年轻的礼服，就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手指，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。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，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宠物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我还想住，我不要舒服，换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庸庸碌碌，做得到的当初，超乎你想象的承诺，爱我心如春雨静止，我不愿停住，世界我要祝福，可是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， 最 却不知道，温柔捆绑瞬间燃烧，谁也逃不掉。爱到发狂，是无念到，就是不能少。心里乱，听不到，情歌总在耳边绕。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哭多，就哭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全世界大又吵，两个人刚好。想要对他好，怕他不明了。男人的心思，有时放很少。自由也要宠，爱也要女人就像猫。怕给太多，怕给太少，爱情难预料。心里乱，心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。有人哭，有人潇洒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。不怕在一起太难，终究会遇到。不要在一起太快，爱要有情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早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心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。心里乱，心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不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。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哦 爱情黑皮书，这是哈林医生信的歌。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，来自于张瑶的《荧光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再见。 四周闪闪的荧光，不觉湿湿的眼眶，记忆像眼前清辉的手臂有些摇晃，似乎倒流的时光，你我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庞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许过的愿仿佛烟花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你挥挥手，我能感受，当你为我讲的时候，或许我进这天堂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。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

你。 Let us fall in love.

都杀掉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冷透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错判，配合与你配角变成轮回的纷扰，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退去是漂流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的，死不要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摇，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的美丽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曼蒂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幸福与梦想书写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1033我们都为你了。